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471页啊，471页，倒数第三行。从第二个字看起，啊，八者，于是谈话，不生未着心。这是弥勒菩萨所问神念的第八。与世间人交谈，这个不生未着，就是没有执着啊。我们常常说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难，那是化身菩萨才能做得到。要是真正不执着，这就是阿罗汉。那不分别呢，就是一般的菩萨啊。这个没有出十法界的，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他们能够不分别不知足，这都不是普通人呢能做得到的啊。能做到当然好啊，做不到的呢，我们要知道，对这个事情不能有留念，有留念呢肯定是往生的障碍啊，这个意思在此地。第九呢，静于意觉，生起种种善根因缘，远离愧恼散乱之心。这个境界比前面更高啊。觉意觉是觉悟，没有开悟，但是接近啊。古大德常说，他正处在开悟的边缘，啊，所以他能够升起种种善根因缘，事法的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啊，如果有怀疑有傲慢，那就造成很严重的障碍啊。这前面我们说过很多啊，慢根疑不但障出世间法，同时也障世间法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那么他能够升起种种善根的因缘，有善根的因，有善根的缘，肯定有善业现前。他能够远离热闹的场所， 啊，远离散乱的心。换一句话说，这是常住在三昧之中。啊，换一句话说，已经得禅定的人了，啊，得定没开悟，啊，距离开悟很近了，在这个状况之下，最后一条呢，正念观佛，除去诸根，啊，正念观佛容易懂。重要一句话了，就是后头这一句，啊，除去诸根，诸根就是六根，啊，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是六根，意思相同。啊，六根里面最重要的是识。教光大师在《楞严真脉》里面告诉我们：“舍识用根”，就是这个意思。啊，舍识用根不是凡夫了，已经是化身菩萨了，所以比前面第九高，第九接近开悟，还没开悟了，这第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他已经不用根了。啊，这是根中之实。啊，眼根里头的眼识，耳根里头的耳识，意根里面的意识。啊，舍识用根，用根中之心。啊，用心是见闻觉知。啊，那是智慧，里面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正念观佛，这真正叫正念。啊，纯正之念，啊，观佛也就是念佛，十六观里头，前面十五种都叫观，观想念佛，啊，观相念佛，最后持名念佛，啊，前面这两种观想难，为什么呢？我们心太粗了，境界太微细了，观不成功。观相那要很大的福报，我们也没有，啊，都是难处。只有持名，啊，这一句名号，一切时一切处都没有障碍，啊，念出声念不出声都不要紧，啊，只要求净念想起，啊，要求的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弥勒所说的十念。宗耀曰：“如是十念，既非凡夫所能，当知初地以上菩萨。”这是讲的别教， 乃能具足十念。这个十念法普通人做不到。语言教初住，别教初地上。这个地位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他们能用得上。所以上注说呢，先以此愿呢转为上品，甚至地上菩萨乃能具足，这中下凡夫何有得生？所以这个方法呢，说得很高。中下凡夫就没分了。真的是菩萨才可以做到。可见呢，以上注家之一，这个一就是一论。他们的说法，为其尽宗他离国教之真谛。净宗的殊胜，净宗的微妙，净宗的特色，是以国教为因行。国是佛名呐，阿弥陀佛是国啊。以国教作为我们的因。修因所以三根普被立顿全收那么照上面这个说法呢，与净宗的宗旨不相应。至于义吉法师以观经下品下生的十年，住本经第十八愿之十年，深有见地。这个说法好。观无量寿经，九品往生下品下生的十年，就是无量寿经第十八愿的十年，这就是相同的。王熙云：“宗家宝儿，宗家指善导大师，今之十年，但是口称上敬一行，下至一念，通于三倍，摄于九品，莫不皆亡。”这个意思好啊！下面是念老的解释，这个意思是说，经愿文中的十念，经之十念是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本子第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十念。这个十念呢，就是口念上经一行，一行是我们一生专修念佛法门一生都念佛下至一念，这个一念是什么时候呢？临命终时最后的这一念，也就是说一生都没有缘分遇到佛法， 根本就不知道。啊，临命终时才遇到善友，劝导他念佛。啊，在这个关头，他听到了，他就能相信，这个很重要。他就愿意求生，所以信愿行在一念当中完成。行不行呢？行，完全符合阿弥陀佛的本愿。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呢很难啊。第一个，临命终时头脑要清楚，如果迷惑了，连自己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这个没办法。那现在人家得老人痴呆症呢，这就不行了啊，他糊涂了，不清楚啊，遇到善知识也没用处啊。所以第一个，临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福报啊，这是修得的。临走的时候走得好，绝对不会走三恶道。哪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会到三恶道去投胎？不可能的。啊，三恶道是怎么去的呢？是迷惑颠倒、糊里糊涂去了。去的时候不知道，一入进去之后才晓得，后悔来不及了，就出不去了。啊，是这么个情形。那第二，临终要遇到善友，遇不到一个念佛的人，对念佛的道理很清楚、很明白。啊，他劝你念佛讲不清楚，你有疑惑不能够解除，啊，这都是困难地方啊。所以这样往生，实在说经上讲得很好，多半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善根底子厚啊！啊，这一生来到人间，没有缘分，遇不到佛法，在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啊，朋友当中有学佛的人来告诉他，提醒他。啊，这个时候一提醒，他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就起现行，就起作用了。这个作用，真相信，啊，真愿意往生。你劝他念，他真念，哪怕念一生都能往生。他具足了心愿心。啊，心愿持名，符合第十八愿的精神。啊，符合第十八愿的原则，所以十八愿成为阿弥陀佛真实的本愿。那么临终这一念往生的人，他的品位有多高呢？不一定，与他过去生中修的因有关系，与现前遇到的缘有关系。如果这个善友是他一生当中最仰慕、最尊敬的，那个力量就大了， 所以他信得过他。啊，所以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个加持的力量大了。如果是个陌生的人，平常没有接触，啊，临时劝他念佛，啊，他也能信，也能愿，也愿也念佛往生的，这个品位就不高。啊，所以这个人的关系非常之大。啊，那么临终家亲眷属要合作，如果有不同信仰的人，他会搅乱，这是很大的障碍。啊，还有儿孙亲情不舍得他往生，啊，表现出大哭悲痛，这个也会影响他。啊，这里起一念跟家亲难分难舍又去不了了。所以这个临终啊很难啊，非常困难。啊，古德宋宗像《彻宗须知》里面所说的，啊，这人临终的时候最好跟家亲眷属隔离。那些家亲人能合作吗？啊，不要让家亲眷属看到，不要让这个念佛人看到家亲眷属啊悲痛流泪，不要看到这个。啊，让他看到的都是同参道友，都是念佛的人。啊，这都挺难的事情啊。世间人讲不近人情呢、啊。近人情就出不了六道。不近人情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些事情都要预先想到。啊，要先真正相信临终一念生念决定得生。啊，断气之后至少八个小时不要去碰它。啊，不要去摸摸哪个地方热从哪里走了，与你不相干。啊，是有这么一说，印光大师不赞成。不是不赞成的说法，不赞成你动手去触摸它。为什么？怕他的功夫不到家，你触摸他的时候他有痛苦，他生烦恼。啊，如果一生成和成慧，他就堕地狱去了。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啊，因为一般的说法八小时神识没离开。啊，八小时之后神识离开了，那个没有问题，你可以去动它。啊，最安全的12个小时14个小时最安全。啊，他走了。 啊，他去的是好地方，就有瑞相，身体柔软，这个人来生又到人间来了，大富大贵，身体柔软，升天也是身体柔软啊，所以身体柔软不一定是往生。啊，你可以断定他确定不到三恶道。啊，这是真的。真正往生是他自己告诉大家啊，就是告诉宋宗的这一些家亲眷属，说阿弥陀佛来了，我看到了啊，我跟佛走了，这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临终开示，这个念佛开示没有话说的，只是听他啊，说是他看到什么人或者看到什么菩萨，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不是阿弥陀佛，不是观音世智，决定不能跟他走，就提醒他这一句话。为什么他不是本尊啊？西方三圣是本尊啊，三位通通见到好的品位就很高，三位当中只有一位，有人见到佛，有人见到观音世智，见两位菩萨，有人见到一位菩萨，都属于本尊，都好啊，都不会错的。如果看到是别的菩萨来接引，那决定不能相信，决定不能跟他走啊。还有什么家亲眷属来见你，更不能跟他走。对，地藏经上说的很清楚，临命终时见到家亲眷属多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他的冤亲债主变化成他家亲眷属的相貌来引他走啊，把他带走了，那就要算账了，要报复了啊，这个一定要提醒啊。所以临终是最重要的关头啊，能不能往生就在那一念之间做最后的决定啊。所以平常我们要认真念佛，求佛菩萨加持啊，自己一定要知道走的时候未必会有人助念，所以心理上要做准备，特别是遇到灾难措手不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所以念佛要念得熟，平常就要能放得下，走的时候不惊不怖， 啊，平平安安，这才有把握。啊，念老这个地方有注解，说谨念一生者，指临终一念，或获得了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以皆得往生。这都是指临终一念。啊，或者呢，获得一念净心，一念清净心，这一念当中没有杂念加进来，啊，没有怀疑，没有杂念，一心专注，这叫一念净心。啊，发这一念心啊，念阿弥陀佛，都能往生。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再看底下这一段。本愿文月，至心信要，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啊，《观无量寿经》上也有这个意思。《观经》上说：“如是至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如何名为至心？如何名为具足十念？此乃本愿之观要。啊，最重要的大问题，罗什大师于此有最精要之论，鸠摩罗什大师邀请时候在中国弘法，他老人家说，譬如有人在旷野中执于卧贼，啊，挥国拔剑直来欲杀，就像遇到强盗啊，啊，旷野当中啊，没有村庄啊，没有人见到啊，啊，遇到强盗，这个强盗要抢你的财物，还要把你杀掉。其人请走，当然赶快逃啊，逃避啊。啊，遇到前面有个河，如果不渡河呢，一定会被他追赶上来，被他杀掉了。二十，但念渡河方便。这时候只有一个念头，没有杂念，怎么过河？用什么方法赶快过去？啊，我至江岸，到了河边了， 岸边了，唯浊一度还是唾一度啊。若浊一呢，一那呢，恐不得过；若唾一那，恐怕来不及，时间太迫切了。唯有此念，更无他意。当念渡河，即是一念。这是一句比喻，在这个紧急关头，它就是一念啊，他不能想其他的念头啊，紧急关头啊，只有一念了。我们现在也遇到紧急关头啊。啊，今年2012，许许多多传来的信息全都是讲灾难，而且有的信息也说得非常严重，很可怕。我们今天也是像这个鸠摩罗什大师所说的这个状况，我们也被逼到河边了啊！现在还有念头去想东想西吗？啊，念头太多了，恐怕灾难来的时候措手不及。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就要像罗什大师比喻的这个人，万缘放下，只有一个念头，我怎样往生极乐世界。啊，还有很多念头，还有很多牵挂，那你就晓得来不及了，你就去不了了。啊，唯有一念，叫至心一念呐。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把握，这个重要啊！那现在我们就要学习啊，像此地所讲的，此等身念不杂于念，行者一耳，若念佛名，若念佛相。啊，念佛像是观想念佛啊，无间念佛，念佛最好不间断啊，乃至神念，如是至心啊，名为神念。啊，后面这是念老给我们解释的，盖为此时心中所思，为是如何度何，更无别念。如是之念呢，就是一念。用这个一念念佛呢，那就是至心。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念到十句，这就是十念。这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罗什大师所说的，就是为我们解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度摄六根，尽念相继，就解释了两句话。 啊，如何都摄六根？六根就是妄想。啊，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粗意知，心都是往外跑啊。啊，现在人所说的心浮气躁啊，啊，这种心不行的。念佛功夫就不得力，一定要放下。啊，一定要断掉。我们的时间，用现在人的说法是倒数计时。对于念佛人来讲，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逼着我们克气取证。啊，刚才我又收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近十年来最大太阳风暴啊，袭击地球。这个太阳风暴已经开始了。啊，这两天已经感受到了。2013年将达到啊峰值。啊，也就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啊，这几天国际的航班啊有很多改道飞行。啊，就是避免太阳风暴的冲击。啊，部分途经北极圈附近地区的航线都改道了。啊，我还没有仔细看这个东西。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我们心理上啊要有准备，越早准备越好啊。这是太阳风暴在地球上，海水上升，太平洋许多小的岛国有的已经被淹没了，有的很快就要被淹没。啊，如果海底火山爆发，那就非常麻烦，会引起巨大的海啸。啊，灾害当中最可怕的是海啸。去年3月11日，日本的海啸只有10米。所造成的灾害多么严重， 日本官方有预测啊，警告日本居民，很可能啊，下一次的这个地震是上一次的两倍以上，也就是造成的海啸估计有20米，上一次10米，啊，要做防御设备。啊，他还说，如果是20米的海啸，会影响到韩国，影响到中国沿海。啊，其余的灾难，我们最担心的是瘟疫。啊，佛法，尤其是经宗持名念佛，但是这个方法我们能不怀疑吗？半信半疑，这效果就减一半了，甚至更多。要真的相信呢，啊，这个真相信，相信凭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开悟，没有得三昧啊！如果开悟得三昧了，自然就完全相信了，不会再怀疑。没得三昧，没开悟，那就认真的研究啊。要相信啊，今天确确实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梵文经典到中国来，中国翻译会不会有错差错？这都是我们初学不能避免的问题。啊，我年轻的时候，这问题就很严重。啊，因为我们读古文，很多的古文的白话文翻译，我们没有看到一篇啊，那篇古文的原意呀，它能够完全翻出来的。没看见呢。由此可知，翻译不容易啊。啊，佛经能不出差错吗？有这个心非常危险。啊，信心有了问题，那就是从根本上啊瓦解了。这是个大问题，不是小问题。 这个问题我问过方老师，方老师告诉我，中国古人跟现在人不一样，我们对古人呢无法想象啊。古人确实有德行，有修养，有定功，有智慧，啊，有充分的信心。啊，我们现在人没信心呢，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也丧失了对自己的自信心啊，这是当然的，没有学过传统的教育怎么可能有自信心啊？但是中国古时候世世代代，不管你认不认识字，你都受过严格的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这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必须要学习的啊。谁来教呢？第一个是父母教，第二个是家里面的长辈啊，第三个是社会上的贤达，大家都做榜样给你看的有信心的 啊。所以方老师告诉我啊，因为我曾经请教他，为什么当年从印度传来的一些梵文经典，我们翻译中文之后，原本为什么不保存下来，都散失了啊，多可惜啊。方老师听到我的问题哈哈大笑，告诉我，中国古人的自信心太强了，认为梵文经典我们翻译意思完全正确，没有犯错，而且我们翻译的文字比梵文还要华丽，还要华美。换句话说，学佛学中文经典够了，不必要用梵文的，那这种口气还得了吗？哪像现在中国人呢？啊，这个话也是真的。中国古人开口于天下了。啊，确实有这个意思。啊，那我请同样问题请教李老师。李老师跟我讲，跟方先生完全不一样。啊，李老师告诉我，参加仪场工作的，这参加翻译的这些人，不是凡人呐。很多是佛菩萨来示现的。啊，那这就没话说了。啊，参与仪场的人，李老师说，至少是三国以上。三国是阿那含呢，啊，也就是有修有证。啊，修行正果的人来翻，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可不可行？可行。中国过去古四大德当中，有身份铺路的，我们知道他是哪一尊佛再来的，菩萨再来的，阿罗汉再来的。但是有很多身份没有铺路，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从经典感应上来看，善人多，好学的人多，喜欢圣贤的人多，圣贤就降世了，就来了。不喜欢学，不要这个东西了，圣贤不来了。圣贤为什么不来呢？避免大家造业。为什么？藐视圣贤。轻视圣贤，不尊重圣教，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圣贤不来。不让你们起恶念，不让你们造恶业，不来。你看，圣贤降世是慈悲，不来也是慈悲，慈悲到基础啊！李老师的话可以相信。所以这一段罗什大师说的念老的简单解释不难懂，我们接着看宗耀又曰：精进数十年，据此隐秘闲聊而已。闲聊的十年，即上文罗什大师所譬喻的十年。那隐秘义的十年呢，就前面弥勒发问经中慈心等十年。以及大师云：夜夜念中啊，自然具足此等十年。意味能如观经所说，或者是罗什大师所譬喻的十年，夜夜念中啊，自然具足弥勒所问的十年，盖于闲聊中自然含摄隐秘的深意。此语道破净宗玄微也。这句话说得好啊。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里面含摄无量意，这就是隐秘。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也在其中啊。 不是说不知道就没有啊。不管你知不知道啊。啊，它确确实实广是变法界虚空界。设方三世诸佛如来所修所证的圆满德行智慧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啊，不知道不能说不知道就没有啊！啊，知道不知道，它通通具足。只要我们肯念，念久了，慢慢就明白了。每一句名号，我们能体会到。都圆满具足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头就圆满具足一切宏愿的智慧德相，通通具足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念这一句名号，一切大乘佛法都在其中，一句不漏。隋唐古大德说得好啊，他们非常认真来探究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能不能找到一部经？这一部经呢，就代表了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这部经找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大家都承认了。啊，这一部经是佛法里头讲根本法轮，像一棵大树一样，这是根本。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呢？都是他的枝叶化骨，都是从这个根本生出来的啊，称华严为根本法轮啊。华严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归无量寿了，无量寿又变成根本的根本了。华严法华，大经大论呢，统统都归无量寿了。啊，无量寿经。啊，在里面看它的精华，这四十八品哪一品 能代表全境。那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学的这一篇《法大十愿第六》，就是48愿。啊，48愿，哪一愿能够代表全愿？第18愿，现在所学的这一愿，生念必生。啊，这生念是名号啊！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啊，找到最后啊，顶尖原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顶法。没有一尊佛了离开阿弥陀佛。啊，名号功德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要能够理解。啊，所以名号含无量意啊。啊，夜夜念中自然具足，不仅是弥勒菩萨所问的神念，一句佛号是闲聊，闲聊中自然含摄隐秘的深意，这个深意深广无尽啊，没有边际，深密没有底啊。中国古人所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句名号的谜意。啊，念老在此地赞叹，此语道破尽宗玄微，世人多莫玄妙，而不知最极玄妙啊，只在平常中。故云平常心是道啊！啊，但当平平常常、老老实实、绵密念去，自然暗合道妙。这个道庙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道庙就是本经所说的三种真实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之力啊，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念念历念，你就能悟入了。以凡夫心，你看入诸法实相，为持名与持咒啊，为最易也。最容易的方法了。古大德有所谓，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 为什么呢？越精简越妙。啊，越精简，你用心就越专，就这个道理。啊，最怕的是心散乱了，经太长啊，不容易摄心呐。啊，咒就容易摄心了。啊，可是咒跟名号相比，咒还是很长。啊，不如念佛。我们看念佛的，啊，就是从《净土圣贤录》跟《往生传》上去看，多少人念佛，不超过三年，功夫就成就了。修其他的法门没这么快呀、啊！如果是勇猛精进，时间就更短。啊，实心念佛，像宋朝迎客法师跟我们表演的三天成功。证明《弥陀经》上所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平常心是道，平平常常，老老实实，迷迷离去。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放下万缘。啊，一心求生西方，亲近弥陀，其他的全放下了。我们无量劫以来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下遇到了啊，在这一生呢完全解决了啊，不再继续搞轮回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有人问了，那些家亲眷属你就忍心抛弃了吗？这个里头要有智慧。这个不是忍心抛弃，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生生世世家亲眷属你都能够去度他，有能力了，到达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修得的，是阿弥陀佛赐予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四十八愿给你的。你要知道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四十八愿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实况啊，极乐世界就是四十八愿的圆满成就所现的。 啊，所以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等于跟阿弥陀佛一样，成就了48愿。这个功德利益还得了吗？啊，弥陀能将他所修的变成我们自己所修的，自他不二啊！啊，这行吗？行。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体，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不是一个清净圆明体，我的不能给他，他的不能给我，因为是一个清净圆明体，所以他修的可以给我，我能得到实际上的用处啊，真实利益了。这个道理要参透啊，我们的信心就具足了，不再有丝毫怀疑了。啊，幕后这一句，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因念念暗合实相故啊。实相就是自性。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念念自然跟实相相应。幕后这一句，唯除无逆，诽谤正法。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啊，是不是真的呢？郭大德说的很多。无逆罪恶极利于理。违背自信。啊，违背了信德了。信德我们一般人称它做真理。啊，故谓真理。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我也。故又名无间业。阿舍世王问无逆经曰：有无逆罪，若足信子，足信女，为此无不救罪，必入地狱不已。造这五种罪，必定堕地狱。啊，没有怀疑的。无论是男女，只要你做这五种罪业，必定堕地狱。啊，云何为无呢？那哪五种罪呢？第一个杀父，第二个杀母，第三个害阿罗汉，第四个斗乱僧众。第五个，其恶意于如来所。阿舍世王问无逆经，又华严孔目章第三卷说无逆， 为海父、海母、海阿罗汉、破身、处佛身血。初二，被恩养，你能够活这么多年，长这么大，从哪来的？父母养育而来呀，没有父母养育，哪有你呀？养育之恩呢？你不知道报恩，还要杀父杀母。这个罪是无间地狱罪。另外三种呢，是破坏福田。这个福田是一切众生众福之处啊，你把它破坏掉，让一切众生都没福了，这个罪多重。那么这是经论里头的。至于常言之无逆，则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处佛身血、破惑惑身，意思都相同。这是我们平常佛门里常讲的无逆罪。为什么会有这种罪，这么重的罪？我们晓得杀害父母，违背养育之恩，这大不小啊，这个罪重啊。那么下面三个阿罗汉，是人间的福田，阿罗汉在哪里？你找也找不到，你不可能杀他。但是什么呢？有跟他同等的罪。阿罗汉住在世间教化众生呐，跟菩萨一样啊，你怎么可以害他呢？中国从前的老师，不是现在的，从前的老师，你要杀害他，那个罪跟杀阿罗汉一样。为什么？他有道德，他有学问，他教化一方，帮助这一方人断疑生信，破迷开悟，福田呐！父母给我的是生命呐。老师给我的是慧命呢，我因老师教诲我教诲呀，才有智慧呀，才知道怎么做人呢，才知道怎样修福修慧呀，所以杀这种老师跟杀阿罗汉叫等流罪，就是罪是平等的。 啊，那么下面斗乱众生，这就是破和合生啊，僧团是世间典型的修学道场，它起的作用很大。啊，他在那里教大家修六合敬呢。啊，僧团一定是修六合敬。啊，不修六合敬不叫做僧团。修六合敬是四个人以上。啊，最低最少的四个人。最多没有限量啊，这些人住在一起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给世人做示范啊，让世间人在这个地方看到和谐社会大同之治，你在这里看到了啊，要向他学习这人是善人，对社会大众有影响啊，有好的影响，你害了他们，把他们驱散了，把他们破坏了，让社会大众没有好样子看，这个罪多重啊，坏一切众生的福田啊，最后害佛其恶意于如来所，叫触佛身血，用提婆达多的故事来做比喻啊，佛的福报大，想杀佛是不可能，提婆达多想杀佛，用种种方法都没有能够让佛受到伤害啊，最后的一次是在一个峭壁上面放了一块大石头，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托钵从都要走这条路，准备好了把石头推下去啊，想把释迦牟尼佛打死啊，佛有护法神在空中把这个石头拦住了，叫韦陀菩萨用金刚杵拦住石头啊，这个石头呢有一点碎片，碎片掉下去砸着释迦牟尼佛的脚背，流了一点血，触佛身血啊，由于这桩事情，提婆达多活着堕地狱了，地裂开了，他陷下去了啊，活生生的堕地狱。佛是世间大佛天呐，他教化众生呢，影响多大。 啊，影响的面积是全世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啊，你怎么能害他？啊，害他，无间地狱罪业。如果你赞叹他呢，你宣扬他呢，那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称赞宣扬，让大家都知道佛陀，都向他学习，功德就大了啊。对我们自己来讲啊，消灾灭罪是犯此逆者，生命身坏命中，必堕无间地狱。一大劫中啊，受无间苦啊！啊，在地狱住多久啊？住一个大劫。一个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这个时间多长？诽谤者，非的意思同谤啊，谤者呢毁也，言人之物，而过其实者曰谤啊，说别人的过失。纵然那个人有过失，有小过失，他把它渲染成大过失，啊，过分了，啊，这叫做谤。诽谤正法呢，就是诽谤佛法。此甚念必生之大愿，普被一切啊，但除既犯无逆又诽不正法之人啊，这个不在其内，这个人不能往生。观经曰：无逆是我，临终生念呢，也得往生。啊，精进所除呢，该既犯无逆重罪，又毁谤正法，是罪上加罪也，且谤法罪最重，谤法之人称为谤法禅体，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故不能往生矣。啊，这是解释经文最后这段的意思。啊，或问：若人犯无逆罪，而不毁谤正法，观经为可以往生；若有一人呢，但毁谤正法，他没有犯无逆罪，可不可以往生？往生论注上卷有答复：但令毁谤正法，虽更无余罪，必不得生。啊，何以言之呢？经云：无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具受一切重罪，但戒禁得出。 而毁谤正法人，堕阿鼻大地狱中，此界若尽，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狱中，如是辗转，今百千阿鼻大地狱，佛不记得出世界，以毁谤正法了，罪其重故。这些都是经论上说的。往生论注解是引经。换一句话，这都是佛指佛说的。又曰：如但知无逆罪为重啊，而不知无逆罪从无正法生，是故谤正法人其罪最重。说得很有道理。这些话是佛在经上说的。为什么？你把人家对这佛法的信心毁掉了，让这个众生永远不能闻正法。特别是这个法门，把他这一生呢，往生的机会把他断掉了。这个罪比忤逆罪重啊！所以忤逆罪堕地狱，这一大劫尽的时候，他的时间是一大劫。一大劫到了，等于刑期满了，他可以出来呀。毁谤正法的人，这个大劫满了，地狱没有了，大劫也空了，转到有地狱的地方去，辗转不断的去受罪，没有出来的时候。这叫真重啊！佛所说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相信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曾经毁谤过佛法。学佛之后，这才忏悔，知道错了。尤其是净宗，真的是难行之法了。我对于这个法门李老师当年苦口婆心劝我，我都没接受。禅云法师劝我，让我看四本书，印光大师文钞、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佑熙大师的圆中钞，我很仔细地读了一遍。不会谤了，态度改变过来了。但是不想学。对修学这个法门没兴趣。 啊，心里想的是学教啊。啊，教里头念念不忘的，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钞》啊，《清凉疏钞》，老师介绍的。啊，在台中那些年，跟李老师学楞严，啊，看了一些楞严的古著，啊，对于这些大经大论，非常爱好，啊，喜欢的。到民国60年，民国60年是公元哪一年？七一年，我开始讲《华严经》，啊，那个时候80华严、40华严。我是一起讲，一个星期讲3次，一次1个半小时。啊，80讲2次，40讲1次，在一个星期，一天讲40，2天讲80，都讲到一半。啊，突然想到。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成就的？善财童子，他主修的是哪个法门？啊，细细的往下面去看看呐、啊，啊，看到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我很讶异呀、啊。再看善财童子53参，原来他专修念佛法门。啊，中国跟印度都知道有先入为主这个观念。善财参访，第一个是关系重要啊！啊，40华严里头，第一位善知识吉祥云比丘，这个人专修念佛三昧。求生西方净土，没错。为什么呢？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老师发愿求生净土，他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总不能跟老师学两个法门呢，肯定承传老师的呀。啊，老师发愿求生净土，他当然是的。果然没错，看到了。啊，吉祥云修的是波州三昧，一期90天，叫佛力三昧。啊，90天可以站着，可以走动，不能躺着，不能坐下，很幸福啊。90天呢、啊？啊，不能睡觉，睡觉只好站着睡呀、啊，不能躺下来呀、啊。 这个要不是年轻很有体力的人做不到。专修念佛法门，真精进呐。那五十三章最后，再看一个头，看个尾，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文殊普贤率领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看到这个场面呢，非常震撼呢。这个对净土才有了信仰。修净土这个念头才升起来。要不是这些大经大论，我对净土尊重他，我不学习。那不学习，学这些大经大论，也只学个皮毛，不得利了。这些经论教下的修止观，止观是禅，宗门的所修的是祖师禅，不离文字，更难。非常不容易，华严要修五智六观，法华要修摩诃智观，从小智观入门，最后修摩诃智观，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看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临终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天台宗的祖师世世代代到最后都是念佛往生，这应该是智者大师开头的，他带起来的。所以才知道啊，净宗殊胜。早年我跟李老师学了一部《无量寿经》，康僧开的本子，就是此地讲的《净饮疏》。我听李老师讲了一遍，以后这个本子夏莲老的汇集本，老师在台中也讲了一遍，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佛，这很早。这个本子老师给我了，我能够看得懂，看到这个本子如获至宝啊，无量欢喜。早年讲这个本子讲过十遍，前面的六七遍都是依照李老师梅注讲的，后面大概有三四次参考黄念老这个注解的本子讲。这个本子念老在晚年修订过，现在我们这本子跟我以前用的本子 里面有些不同，非常难得啊！这个注解是脊柱啊，让你看到啊，真欢生欢喜心啊！啊，这一段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不能谤法。可是现在谤法事情好像是常见，古时候很少，大家都懂规矩啊，现在人不懂，随便开口。我在台中住了十年，知道李老师一些规矩啊，凡是从台中经过的这些高僧大德啊，老师一定邀请他们吃饭供养，不请他们讲经，连开示都不请。啊，我跟他老人家那么久，我问过他，啊，这些人为什么不请他给我们讲讲解决法缘？啊，他就告诉我，过去曾经请过。在讲什么？讲的时候批评念佛法门，让我们莲友产生怀疑啊，对念佛的信心动摇了。老师要用半年的时间才能把他再领回头来，他太辛苦了。佛门有个规矩啊，若要佛法兴啊，只有僧赞僧。如果大家互相赞叹呢，佛法会兴的；要批评呢，这个麻烦就大了。现在人喜欢批评，不喜欢赞叹。啊，我们从这里学到了这一招啊！啊，所以1977年，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来讲经。圣依法师他是禅宗道场，啊，邀请我访问宝林寺。公斋请我吃饭，请我在禅堂讲开始。啊，我懂规矩了，赞叹禅宗，赞叹圣依法师，赞叹每一个修禅的人，他有40多个，每一天都坐香。这个道场很难得，真干。我离开的时候陪到我有10多个人，多半是那个青年协会的啊，在路上就问我，法师，既然禅这么好，你为什么不修啊？啊，来问我啊，你这么赞叹为什么不修？我告诉他，禅不容易修啊，那是上上根人修的，我不是那个根基啊，啊，我只有赞叹的份啊，我不敢修啊，我念我的阿弥陀佛，我往生有点把握啊，禅宗得禅定大彻大悟我没把握。 啊，赞叹容易啊。那禅宗的六祖坛经我讲过，永嘉禅宗集我讲过，正道歌我讲过，我还有点口头禅呢。皆大欢喜，所以这个要懂啊。古人常说，临动千江水，不动到人心，决定不能把人的真念破坏了。因为辛辛苦苦建立了个道场，在那里参禅已经十几二十年了，你怎么可以说那个不能成功啊？净宗好啊，不可以这说法啊！啊，那个说法是外行啊，啊，内行的人不会啊。就无论到哪个道场，学会赞叹啊。现在我们尤其。联合各国不同的宗教，啊，对任何一个宗教都赞叹他，绝不拉他的信徒，绝不叫他的信徒改变信仰，宗教才能和睦相处，才可以团结一致，啊，共同来创造世界和谐，啊，如果互相诽谤。那天下大乱了，那个罪就太重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74页，474页，倒数第四行，但善导大师观经书另有一节，善导大师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四帖疏，他有另一种解释，为无逆谤法不得往生者，乃佛止恶之意，方便之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真的啊。弥陀这个说法用意是希望世间人断恶修善，是这个意思。因为无逆谤法罪过极重啊，造极重的罪业，所以是方便之说啊。疏云底下呢，就是善导大师的话，是此意，这就是佛说经的这个意思。两就移至门中解， 啊，两是敬的意思，恭恭敬敬啊，来解释阿弥陀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是仪旨门。如四十八愿中，除谤法无逆者，举这个例子，然此之二也，其章即中。众生若造啊，直如阿鼻。阿鼻就是无间啊，这是梵语。阿翻作无，鼻就翻作间啊，无间地狱。无间是说这个地狱受苦没有间断的啊，唐太宗堕入这个地狱，告诉人一分一秒都不间断啊，堕落下去之后一直到出来，受苦无间的，不像其他地狱受苦还有停一段的时期啊，他这个地方没有间断的。历劫周章啊，无有可处啊，这个地狱堕落在这里头。一般大地狱有实现的，一个大劫，一大劫到了，他的刑期满了，还可以出来。阿鼻无间呢，没有出来。罪受满了，这个世界毁灭了，到他方世界转移，转到那个地方的无间地狱。啊，辗转，没有办法休息，也没有办法超越。苦不堪言呐！啊，无有可处啊！但如来呀，恐其造思而过。如来是阿弥陀佛，唯恐众生愚痴无知，造作这样的恶业。啊，不幸堕在这里面。佛都没法子救啊，所以方便之言啊，方便说这两种人不能往生啊，方便之言不得往生，一不施不舍也，这一句话就是活动的话了，也不是阿弥陀佛一定不舍受他们，这个舍就是接受，现在讲接受，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还是会接受他，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说无逆施恶毁谤佛法的不是，没有说这个。那我们要问了，无逆施恶的他本来是不是佛？毁谤佛法的他本来是不是佛？是啊，没错啊。啊，我们用这个意思来证实善导大师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啊，无间地狱太苦了，为什么要造这种罪业？啊，说这一句狠话，说不能往生。就是劝导大众 造作恶业，不要造作这个极重的罪业。极重的罪业就是谤法，谤法比忤逆还要严重。那为什么？它影响他。啊，你谤法，让多少人因为你的毁谤而不相信佛法，在这一生呢，得度的机会被你断掉了。这个罪多重。啊，影响的面越大，影响的时间越长，你的罪就越重。就这么个道理啊。那我们要证这些谤法之人，这些人他过去有没有修过佛，他阿赖耶里头有没有佛的种子，肯定有啊。既有因呢，哪有不结果的道理啊？回谤净土，回谤西方极乐世界，回谤阿弥陀佛，他会不会生极乐世界？我觉得他肯定会生。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头阿赖耶识里头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回谤的罪业消除了，那个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种子就起现行，就起作用了。什么时候他会忏悔呢？他会觉悟呢？堕阿鼻地狱就会觉悟。为什么呢？果报他尝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像唐太宗一样，他入无间地狱。啊，为什么他能出来呢？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在盛唐那个时候，唐太宗可以说是佛门的总护法了。那个时候十个宗派啊，小乘还有居士，还有陈实这两个宗，他统统护，不但护持佛法，唐朝那个时候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叫景教，伊斯兰教传到中国来他统统护持啊，他心量很大了，不排斥异族文化啊，全部接受。啊，用现在话的说，他是多元宗教的总护法。啊，所以你看他一觉悟，一后悔，知道自己错了，他就出来了。知过就能改，改过是真忏悔。一般人忏悔认过了不改，那可没有用啊。承认自己错了马上就能改，他就能出来。啊，所以这个善导大师的话可以相信。我们继续往下面看，若造还是得生，造什么？造前面两种果实，忤逆受我，回谤佛法，若造还是得生。啊， 就是说，阿弥陀佛还是会接受你，你还是有机缘往生极乐世界。虽得生彼，虽然你能够生到极乐世界，化何境遇多劫？这个经是过的意思，是至的意思。化何华没开啊，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它的花开得慢啊，它在花苞里面的时间很长啊。花苞里头有没有佛？有，阿弥陀佛的化身。花开见佛是见阿弥陀佛的报身。这也是属于果报啊。化何境遇多劫。要经过多劫。此等罪人。在花内时有三种障。在花苞里面。第一个呢，不得见佛及诸圣众。第二呢，不得听闻正法。第三呢，不得立誓供养。除此以外呀，更无余苦啊。其他的苦没有啊。那么此地说的这个三种障，他不能见佛，不能见圣众。这个意思，佛跟圣众是报身如来。花开就见佛。四土三辈九品。这个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往生也花开见佛。极乐世界平等世界。生到那边去借作阿惟越之菩萨。那我们想花开呀，阿惟越之菩萨。花没有开。在这个切过程当中，佛难道不慈悲吗？所以佛以化身。像我们现在这个在电视机面前，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在电视画面上见到了。也能够见佛听经闻法了，不是现场啊。不得立誓供养，那这是真的。你没有能力分身无量无数身到十方世界供佛。这个没有，这个账是真的。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苦啊。或赞宗旨也云，何赞呢？也跟这个同样的说法。言为除无逆诽谤正法，是乃就伪造之计，且以之而已。 若有疑躁机、疑回心，则还摄取，莫有漏也。啊，没有漏掉一个人啊。这一段话的意思，下面念老为我们说出来。这个意思是：所言除者，啊，生念往生啊，除掉无逆失误、毁谤正法，除掉这个，啊，所言除者，设为止恶之意。阿弥陀佛意思在此地，希望大家不要造这个重罪啊，是未造恶者不敢造也啊。若是已造的呢，但能回心忏悔念佛，任就摄取，无有遗漏。可见弥陀大愿涉及无尽呢，啊，摄受一切众生呢，一个不漏啊。故善导大师曰：“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这两句善导大师的名言啊，历代祖师大德著述里头常常引用这两句话。这两句话说明，一切诸佛如来示现在十法界，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说弥陀本愿海，弥陀本愿海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换一句话说，佛度众生，第一殊胜的法门就是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可以说其余84000法门呢，都是陪衬的啊，不是主说的，主要的就这一步，就这一法啊，心愿持名啊，无论什么根基统统得度，而且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之菩萨，一生圆成佛道。啊，这叫彻底悲心呐。那么说到这个地方，这些年，特别是今年，2012。啊，我就收到许许多多的信息。啊，这些信息，你要是没有智慧，你肯定被他扰乱。那这不是好事啊，这不是佛法了，魔来扰乱了，让你受苦受难。啊，那这些信息我们看到了，全都在网络上。啊，我这些好心的同修都从网络上下载给我看。啊，我不看网络，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所有媒体我都不接触。啊，重要的信息这些同修们也非常难得。啊，每一个星期他们有一个重要新闻摘要给我。啊，你看这就是新闻摘要。这一份1月1号到1月15号这一份。 这一份呢，这是去年的11月16到23，每一个星期啊给我送一份，我就看看这个，了解一些状况。啊，从来没有过问过。啊，重要的信息，科学报告拿来我会看看，这些呢我看看标题就行了。啊，每个月他们还给我做一个新闻标题。啊，重大的新闻，我看看标题。啊，为什么？你能把原理原则掌握到，佛讲的原理原则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要我们万缘放下。啊，最近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们，他们也发现了。啊，这些人研究累积了80年，也就是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是最小的了。这80年不断的在分析，啊，从原子分析出电子、核子、中子，啊，还在分析。这是佛法里用尘这个字来表示，分析到最后发现什么，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最近科学家分析的报告。啊，我看了跟佛讲的灵虚尘，再分就没有了。他这个地方把佛讲的这个极微之微找出来了。啊，物理学家把基本粒子不断的划分，到了最后看到的不是什么更小的粒子，而是一段段能量波。啊，这个波是什么呢？波是念头。充分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物质现象跟能量是一桩事情，完全相同的。啊，这是现代物理学上讲的弦理论。啊，他说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体，不是，而是一段段的能量波，全是在波动。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见的一切包括自己都是虚幻的，并非实有，跟大乘经上讲的 完全相同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波动的速度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现象。我们知道以前用这个幻灯片做成的电影啊，在荧幕上放映，1秒钟24张，也就是它的波动现象是1秒钟24次。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宇宙的时候，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秒钟是1600兆，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啊，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讲的，最近30年被科学家证实了，佛说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科学家乃至于资讯里边也提醒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人生在世啊，最重要的是要提升灵性的生活。啊，而不是物质。啊，物质那就是造业。你经常讲的造业。啊，所以真正修行人重视灵性的提升，不重视物质生活。啊，物质生活很简单。你能吃饱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得大自在啊。啊，何必为这些事情操心，为这些事情造业，不值得了。啊，完全错了啊。啊，所以佛法是我们绝对的标准。啊，是我们真实的依靠。啊，尤其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善导大师这两句说得太好了。三世诸佛出现在世间，唯为此大事因缘。这个大事就是将信愿持名普遍介绍给一切大众，这是大事因缘呐、宣说阿弥陀佛如来不思议愿力汇聚万众啊，这个万不是数字，是一切众生呐、阿弥陀佛救度一切众生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容易，而是真实可靠。古人讲的即缘即顿的啊，你相信真心真发愿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故大师有云，今逢释迦佛莫失遗迹，说我们现代社会状况，弥陀本是愿，极乐之要门。啊，弥陀的本愿 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成佛，都是帮助众生提升灵性的生活。啊，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成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愿也。我们自己要发大心大愿，大心大愿就是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只要发这个大心大愿，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就能加持我们，帮助我们满我们的所愿啊，我们就真能往生啊，一点不假了。在这些年当中，我们亲眼看见念佛往生的人，啊，我们听到念佛往生这个信息，真实不虚，时有所闻呐，啊，这不是假的。如果要不相信，不发愿，你这一生就空过了，你还是去搞六道轮回。啊，这一轮回呀，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再得人身。再遇到佛法，那就太难太难了。佛经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不得人生，不闻佛法，永远不能离开六道，不能离开六道。换一句话说，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我昨天看唐太宗的碟片，里面有一些有疑问的地方，全部把它剪掉，啊，有真实的教诲，我们把它保留流通。啊，看他从地狱出来，告诉我们，他死了的时候是堕畜生道，畜生道之后他转到人道，人道死了之后，那个地狱业报成熟，就堕在地狱，一直在地狱。啊，到现在才出来，什么原因出来他没说啊，人家没问他做了好事，所以这个示现告诉我们，恶因恶果，善因善报，丝毫不爽啊，善恶不能抵消的。不能说我做了恶事，我多做好事来弥补，不可能的。过有过的报。 啊，这一段我们碰到了，亲身碰到的。2011年3月25日，我在澳洲群书之要的样本刚刚寄到啊，我们一群同学们啊，书展开了，大家来欣赏来观看。这个时候在场有慧仁法师的妹妹啊，她也遇到了，我们一起看这个书啊，突然之间他跪到地下，他说我是李世民。我们很惊讶啊，我请他坐，他不坐，一直跪到地下说话来感恩啊，就是印这一部群书之要这个功德他出来了。我们这是无意的，我们并没有超度他，我们知道这部书好啊，他非常感恩告诉我这一部书能救世界啊，他知道我很想早一天往生，我不想住在这个世界啊，他特别祈求希望我常住，他就走离开了，但是他的灵魂并没有走，他在我们念佛堂听经念佛，好像在念佛堂住了十几天，大概是我离开澳洲他就离开了啊，这一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今天把这个贡献给全世界从政的人士，这一桩功德离开地狱很有道理啊！啊，这是我们无意当中跟他结的缘啊，并不是有意去超度他的，无意的啊。得到这一部书也是无意的啊，这书失传太久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不晓得，没听说过啊，这是民国初年90多年以前，商务印书馆曾经印过两次我们用的本子，就是他用的这个，他印的这个本子啊，佛爷这个翻印的。另外一次在丛书之要过学丛书里面有这部书重新排字，重新排版印的啊，本子跟万有文库、啊、一样，袖珍本可以装口袋的口袋书啊，就印这么两次，两次的数量我估计顶多1000本，得1000套了，数量太少啊，中国这么大的佛缘经过几十年动乱啊，这些典籍 都散失了啊，到哪里去找啊？啊，偶尔在讲经的时候提到，有些有心的同学到处替我留意，居然找到念部。啊，民国初年这两种本子，啊，都在我手上。我将天明这个本子，日本的原本，交给世界书局，我说这套书送给你，你保管。啊，给我印一万套。啊，这样这部书就不会丢掉了，不会失传了。我们的用意是保存典籍，不要让它失传。啊，那我讲经常常提到啊，就掀起这个热潮，大家都想看这部书。啊，我请蔡老师带着一批老师，把这部书做注音注解，写成白话文，啊，然后再广泛流通，从白话文再翻成外国语文，对全世界流通，啊，这好事啊！啊，英文本第一册《群书之要》360。已经完成了，大概在一个多，在一个月就可以出书了。啊，英文本的第一个出来。啊，所以善恶报应呢，丝毫不爽。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就不会有恶念了。我们真的肯做好事了。啊，过去无知，不知道，造作的这些恶业，没有关系。啊，只要真正能够忏悔，后不再造，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没有障碍。啊，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了，你看看，无逆罪、十恶罪、毁谤佛法的罪都能够原谅他，都能够不计较。啊，只要你回心，只要你回头，你信愿持名，一样的往生。阿弥陀佛接受我，啊，弥陀接受了，我们就不要反对啊，我们反对那就跟阿弥陀佛作对了，那就错了。啊，佛接受了，我们当然接受。啊，所以我有几次在国外跟国外这些元首级的人接触，啊，谈到化解冲突，恢复社会的安定和谐的秩序，啊，用什么方法？我们人微言轻的，说话他未必相信啊。啊，我都会把汤恩比抬出来，这个大家没话说。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 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那孔孟学说是什么呢？汤恩比波斯没说啊，我们给他加个注解。孔孟学说是仁义忠恕，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真能解决问题啊。仁是爱人啊，我们有爱心呐、啊，阿弥陀佛有爱心呐、啊。造作无逆施恶回报佛法，他还爱他，不舍弃他了。啊，义，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啊，我们遵照这四个字就行了，那就是义了。啊，仁义忠恕，守住这四个字。啊，忠，忠是不偏不斜，这用心呢，用心真诚，没有偏爱，没有私心，没有邪念。啊，待人皆无，都用这个心啊，用忠心恕，无论什么人造什么样的罪业都要饶恕，像阿弥陀佛一样，造无逆施恶毁谤佛法都饶恕他啊。为什么？他一念迷惑，被名闻利养迷了，被自私自利迷了啊，被无欲弃情迷了，可怜啊，没有人教他了啊。他之所以迷，在今天这个社会状况是应该的，值得同情，值得原谅。为什么？没人教他啊。虽然学了一点，那一点是皮毛啊，他所学的东西没扎根呢啊。纵然学了扎根教育，学了儒释道这三个根，那个根不坚固啊，经不起外面的名闻利养的诱惑啊，一遇到他就迷了，他守不住了。所以这种人很可怜，造作极重罪业，全是地狱业。他要是不回头，要是不忏悔，肯定堕阿鼻地狱。所以阿弥陀佛慈悲也原谅他们呐，我们也要原谅他啊，不要去计较啊。只要他真回头，真念佛，求往生，阿弥陀佛摄受他啊，这一点很重要啊。那大乘佛法就是幸愿持名，这唐太宗说的。这个大灾难来了，太大太大了啊！什么方法能救？就是念佛，幸愿持名啊，提升灵性，化解灾难。我们懂得我们的真干呐、啊， 以上《往生论注》与《观经疏指说》，殊似相违呀，实则亦可会同。啊，这两本书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实际意思可以会同。论注正服如来一致之意，令人甚莫谤法也。啊，谤法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花不开。啊，什么时候会开？真正忏悔，后不再造，花就开了。啊，还要顾面子，不好意思忏悔，那花就不开。什么时候把面子拿下来，花就开了。啊，这中国人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啊，在佛法里头也有这个情形啊。啊，殊不知忏悔近乎勇啊，智人勇。什么人是真正的勇敢呢？忏悔改过的人真正勇敢，这令人佩服啊。有罪不敢说，详尽方法去掩饰，这不是君子。这不是佛门弟子，为什么？诸佛如来有过度忏悔，啊，所以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论中佛云，此生呢，愚痴人，既生诽谤，安有愿生佛土之理？是故经云：无逆谤法，不得往生。这个不得往生，不是佛不接引，不是佛不摄受，而是你不愿意往生。有，很有可能。为什么呢？不好意思见佛，觉得到极乐世界去没面子，啊，自己造了无逆十恶谤法，极乐世界个个都是善人，好像在那个地方很没有面子，啊，自己的心定不下来，算了，就别去了。啊，这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啊，正如我们世间人，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啊，是个好人。我那个时候常常到寺庙里面去找经书看，我介绍他。一起到寺庙，他在寺庙门口不敢进去。我说为什么？他害怕，啊，看到佛像就害怕，啊，心就不安。真有这种人呢，啊？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啊，造作无逆十恶毁谤佛法的人，不愿意往生。不好意思，啊，过去这样毁谤他、糟蹋他，现在怎么好意思见他？ 这是一个绝大错误的观念，把你这一生成佛的机会断掉了。不是佛，不是别人，是你自己的意识、下意识。啊，这个意识还是属于功高我慢。不愿意忏悔，不愿意回头。啊，所以不得往生呢，是属于你自己，不是阿弥陀佛，不是极乐世界不受你，不是阿弥陀佛不接受你，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不好意思到极乐世界，不好意思见阿弥陀佛，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至于观经书，这是善导大师的，这些弥陀悲怨无尽呐，无力报法，果能临终念佛，世界忏悔发心如是之人，意义中一男一儿，故佛慈名任然是说。善导大师世传他是阿弥陀佛应化在中国啊，这一桩事情我过去访问日本啊，日本先后我去过七次啊，我问日本这些法师在日本有没有这个传说，他们说有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他们都相信啊，所以他们对善导对智者非常尊敬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又善导大师云弘誓多门四十八偏标念佛最为亲的，人能念佛，佛还念；专心向佛，佛之人。这是善导大师的四句偈。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四十八愿里头第十八愿最为亲的，十八愿十愿必生的，这首偈就是赞第十八愿的，人能念佛佛还念的，我念弥陀佛念我，这个道理就跟江本博士随师愿的情形一样啊，我们以爱心对这一杯水，这一杯水回馈的是最美的图案，提供给你欣赏，很有意思啊。下莲居老居士 在《进修揭要》里头也这样子写道：我念弥陀，弥陀念我，跟善导大师一个意思啊，专心向佛，佛知道你，你我们这才动念头，佛就知道。动什么念头，佛都清楚。啊，瞒不过佛菩萨。贤首过思说得好啊，我们念头才动，这个波，今天科学家讲的波动，周边法界。啊，速度最快的没有自信波动快，自信波动立刻传遍自信，自信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一念周遍法界，一念出生无尽。贤首过思，以华严经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又云：唯有念佛蒙光时，无量光当知本愿最为强。善导大师约四十八愿为真舍无愿，若论智欲，智欲什么？再把这五愿归纳，归纳为一愿，再为第十八愿。归纳一愿呢，这一愿就是十八愿，十八愿就是生念必生。啊，故于四赞中曰：夜夜愿言引第十八。啊，真解曰：四十八愿虽广，习归第十八愿。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的本愿。啊，阿弥陀佛的本愿呢？日本有本愿念佛宗。啊，他们的信徒来香港找过我，啊，他们学错了，只要四十八愿，其他的四十七愿不要了。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你们不会往生，你们违背了佛的意思，你们没有去学习无量寿经。啊，你要知道第十八愿圆圆满满，含摄其他四十七愿，一愿都不缺，这叫第十八愿。你十八愿的光感，四十七愿都没有了，这一愿能独立，独立不起来。为什么独立不起来？经上讲得很清楚，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第十八愿只是一向专念，没有菩提心，你去不了。 你的信心不真，你的愿力不切，啊，把无量寿经丢掉不要了，哦，单单靠这一愿往生容易啊，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你做的不如法了，你自私自利，全搞名闻利啊！啊，贪念五欲六尘，啊，图一个侥幸。哎呀，我临终的时候，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就往生了。你能保得住你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吗？啊，你能保得住你临终的时候会清清楚楚吗？你看多少人往生走的时候迷迷糊糊，连自己儿女都不认识啊，自己的亲人去看他，你是谁呀？你看看糊涂了，他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这个时候跟他讲心愿持名，迟了，来不及了。啊，随业流转，依旧高流到轮回去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四十八愿，其他的四十七愿会归到第十八愿，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有第十八愿了，其他的都不要了，那阿弥陀佛发一愿就可以了，为什么发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才完成这一愿的，这一愿不能离开四十八愿的。啊，本愿念佛至少就是用这部经的第六品，这一品经，以这一品经修行还可以讲得过去，这一部经太大了，我工作繁忙，实在没有办法学习，我就学了一品一面先。我们净宗朝末日课就是选这一品做早课，啊，可是后头还有补充的，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做晚课。为什么？单单这一品发愿，愿同阿弥陀佛，行呢？愿要兑现的，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那是行的。有愿没有行，不会成就。啊，三十二到三十七，那是行门。行门是行门是戒律。啊，必须得做到的。啊，我们采取那一段作为晚课。啊，这是我们把净宗啊检阅到极处了，不能再少了，再少去不了了。啊，最理想的早课把无量寿经念一遍，晚课也念一遍，佛号越多越好。啊，现在这个世界有灾难，佛在大小乘经教里头都教给我们， 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这一句话被现在的量子力学家肯定了。啊，根据他们的研究，人的意念能量非常强大，这个意念越集中，能量越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地球上这些灾难，啊，我们意念能够集中，就有能量把这些灾难化解。啊，科学家还提出了数据，要想全世界的人统统回头，这个做不到。要多少人回头可以做到呢？现在地球上人口大概是70亿，以70亿为标准，大约8000人就可以了。啊，按照人口总数1%的平方根，啊，8000多人。有8000多人真正回心，真正依教奉行，就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理论上讲没有问题，事项上讲问题很难。为什么？这8000人真正懂佛法吗？真正相信佛法吗？如果不能够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你的心定不下来，啊，对于这部经不但是理解，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信解行证，相信无量寿经，理解无量寿经，依照无量寿经的修行齐入弥陀境界，这是真。这样的人才管用啊！那要以这个标准去找8000人，哎呀，恐怕比登天还难呢。我们对事实真相明白，不得已而求其事，啊，发起大家念佛，把念佛功德回向，人数越多越好，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知道意念能量这么大，如何去应用这个意念，发挥这个意念，他告诉我们，我们每天用1/2小时，1个小时难，时间太长了，1/2小时里放下万缘，什么都不要想，啊，专想一桩事情，每一天用1/2小时的时间，持续1个月，就是30天，不间断， 就心想事成。啊，我们就用科学家这个建议。啊，每一天我们用一个小时。啊，念一个小时佛。这一个小时当中，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啊，我们礼拜，把这个功德回向，祈求化解地球的灾难。啊，恢复世界社会的和谐。啊，求佛菩萨加持，就这一个念头，除这个之外没有杂念。啊，如果有人，人数越多越好，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没关系，我们都住在这个地球上。啊，真正至心一处啊，会有效果。啊，灾难纵然不能完全化解，会大幅度的减轻。化解的道理完全看我们至心一处，就是心力的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集中是佛法里边讲的禅定，禅定功夫的前身就是它集中的程度。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是六根，就是禅定。啊，集中这个点越小，能量就越高。啊，我们今天的心完全是散乱心。啊，像光，四面八方都照。啊，所以它是散乱的。能把这个光集中，变成了极光。啊，散乱，连一张纸都不能透过，都产生障碍。集中，连钢板都可以穿过。啊，所以至心一处啊，这个道理很深呐、啊。佛说的很多，常常讲啊，提醒我们。啊，真正至心一处就生智慧了，他不会生烦恼啊。至心一处是真心的。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就是至心一处。啊，真心是静的，是不动的。我们再看下面文。又云：为有此缘故，使众生生无三恶趣之土，不跟我去。这是四十八愿的前面两愿的，过无我道， 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极乐世界没有造三恶道业报的事情啊，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不可能有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不但没有这些事，连这些念头都没有。居相好，现神通，而得灭度，入光寿海，是以此愿特为最深也。啊，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永远不会造恶业，过去所造一切恶业统统化解了。啊，念佛就是化解的方法。啊，念念念佛了，长期念佛了，这个业障跟烦恼自然就化掉了。啊，生到极乐世界，具足相好。啊，具足是没有欠缺。啊，相好跟阿弥陀佛相同，阿弥陀佛是标准。啊，四十八愿里面讲的，具足三十二相，古大德的注解都说。这是释迦牟尼佛随顺印度啊，随顺古印度这种风俗所说的啊。实际上呢啊，观经上佛就说了，阿弥陀佛具足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啊，我们相信呢，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具相好啊，现神通啊。啊，神通是为教化众生。遍法界虚空界，众生有感，阿弥陀佛全都能够收到，不但收到，而且自然有应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如光寿海故，如是真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是以此愿呢，特为最深的。这第八、十八愿，在所有愿里头啊，成为最殊胜的一愿啊！因为十愿、十念，你能生呢、啊？你要不能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这一些功德庄严，你得不到。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啊，所以四十八愿所说的就是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我们的生活状况啊。这些条件娑婆世界一条都没有啊，不但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他方诸佛世界有，也没有极乐世界的殊胜。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是参观所有诸佛刹土，去长舍短呐、一切诸佛刹土里美好的，统统都要；不好的，是统统不要。所以这个地方建立的是，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不是他空想啊，他坐在家想不行啊，他实际上就参观去考察啊，去学习。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真善美慧之大成啊，是这么成就的，这个大家没话说了。幕后这一段前注里头的，前注是定福宝的。故知四十八愿之中，以此念佛往生之愿，二为本愿中之王也。称四十八，第十八愿为四十八愿之王。此愿行弥陀之究竟方便，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功德，以名号即实德，身子即实相故。这几句话是黄念老说的，说得好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今天是灾难年，往后灾难越来越严重。许许多多的信息传过来，一概不要去理它。最好呢，这文不看，不听。我们看《无量寿经》，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它自然就化解了。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老是念灾难，念灾难，大家都念灾难，灾难就念来了。我天天念佛，佛来了，灾难就没有了。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那这个道理不难懂啊，但是难信。真正相信没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念头转过来，因为这些信息太多了，网络太多了打开网络全是这些信息那么在我推想当中，往后网络这个信息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对策最妙的方法就是不理会它，至心一处大家要记住这一句话，我们把心就直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我们的心是定的，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清净平等觉，什么问题全化解了决定不受外面动摇，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五句话讲得好啊，那就是真心啊本自清净，不受污染，不受任何影响，我保持清净心，清净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六祖说本无动摇，这是自性本定。啊，佛教的我们修学的三大原则，第一个是持戒，持戒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是什么？是经典。我们依照这部经典，认真努力学习，要把经典上所讲的原理原则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把它丢掉了，忘掉了，疏忽了，现在佛帮助我们把它找回来。十善，三规五戒六合六波罗蜜普贤十愿弥陀四十八愿，是我们行门。依据的标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够违背啊，必须相应的，这个生活就是叫菩萨行，过佛菩萨的生活，把我们的灵性向上提升了啊。学佛学什么？学佛没有别的，就是要学佛菩萨的生活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佛菩萨生活啊，我们日常生活起居工作待人接物啊，一定要用佛菩萨的标准，都在这一部经中啊。这一部经的分量非常适中啊，适合现代人学习。啊，真正知道六字洪名是弥陀本愿究竟方便一尘愿海的落实，没有这一句名号，他的本愿不能落实啊。幕后念老说，名号即实德，这个实德是阿弥陀佛的实德了， 音声、文字都是实相。啊，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的音声，阿弥陀佛四个字皆是实相。第十八愿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看第十九愿，闻名发心愿。啊，这一愿虽然善导大师没有把它列在五愿里头，最重要的五愿里面，实际上呢，这一愿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他有这一句发菩提心。啊，我们看这个经的经文，三辈往生，往生正因，正良品。世尊告诉我们，三辈九品通通有发菩提心的，经文上很清楚很明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才能往生啊。如果只有专念阿弥陀佛没有发心，那就不能往生。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啊。这个善导大师为什么没有把这一愿列为最重要的五愿之一？为什么？实在说，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不发菩提心的，只是很多人呢，不知道。啊，最明显的这个乡下阿公阿婆，他们一天到晚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后往生瑞相西游，真往生了。你要问他有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他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你要给他讲菩提心是真心啊，知心、身心、大悲心，他不懂。你给他说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也听不懂，这样他真往生了。这一桩事情偶一大师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恍然大悟啊！他真发现他自己不知道啊，知道这个菩提心的意思，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他没法，很奇怪呀、啊，他没法啊！阿公阿婆不知道，他真发了。正法了正往生啊，讲经讲得头头是道的未必能往生。啊，那我们想一想这个善导大师就觉得没有必要提这个问题啊。偶一大师告诉我们，他真相信 真想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他没有讲什么执心、身心、大悲心，没讲这个，是真相信，我真想去。那这不就是无上菩提心吗？你到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了。具足无上菩提心啊，一点都不错啊！印光大师看到这个注解，佩服的极处啊！发前人之未发，是吧？过去人都没讲过，没这个讲过。欧耶大师讲的太好了，啊，让我们多少人把这个疑。这个怀疑啊破除了啊，所以听到极乐世界啊，听到人讲阿弥陀佛，他真听懂了，真喜欢了啊，真正想去了，这个念头生起来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像后面这个经文讲到的阿舍王子啊，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们听了非常欢喜啊，心里面都想着我将来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动这一念就是无上菩提心了。文明法心这一愿，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了，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啊，这是十九愿的本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章，这一章包括两愿，啊，这一愿文明发现。与第二十临终戒引啊，有这两愿。名号就是名字，显体为名啊，名是显体的，名彰于外而号令于天下了，这叫做号啊。把名号两个字解释出来，名与号同体啊，此词通于诸佛菩萨啊。佛的名号啊，一切诸佛菩萨都有名号，与本经呢